1999年李心洁还是以歌手的标签抢占市场。这张非常具有玩味意义的专辑《第三代李心洁裙摆摇摇》当中收录10首作品，其中的这一首《Happy June》，欢乐的时光，欢乐的旋律，《Happy June》绝对可以带给你属于2000年的纯真快乐，毫无压力和负担，是不是？1999年的第一天，朴树也推出他的第一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New Boy》啊。怪不听刚刚这首歌曲好耳熟，对了，和朴树那首歌曲是同样的旋律哦，只不过歌词不一样，歌名也不一样，一首叫做 New Boy， 另一首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李心洁翻唱的 Happy Tune。 再到2017年，朴树把这首歌曲重新填词编曲放进自己的全新专辑当中，那首所谓的新歌叫做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它节奏强烈，戴着耳机听仿佛一个人在开一个大型的电音趴啊。歌词充满了人到中年的无奈和悲壮，虽然人到中年无奈和悲壮，但是并不是用那种曲调来表达。哎，人到中年，哎，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但是这首歌曲完全不是这样的感觉，是完全人老不服老的感觉。好了，这样的声音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报时，北京时间9:06:12，地址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自报家门，我是腾丁，你是谁？好了，告诉我几种方式哈，在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晒图片。这两天北京的天真的是太美了，但是路上的车也真的是太多了，好堵。正堵在哪里？来发一下位置告诉我们。这里这个比较堵哈，大家避开一下。今天出来的时候走到南礼士路，就是长安街南礼士路交叉路口处又发生了剐蹭。不是我，大家不用担心，不是我，是别人哈。就发现年底，我再次重申一下，年底大家事情都比较多哈，容易心浮气躁，开车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比如说这个路上的车又比较堵，然后呢时间紧任务急，那么就早点出门，一定要早点出门。比如说原来是30分钟的车程，现在你预留出40分钟、45分钟甚至1个小时，就可以从容淡定一点。不是说好的要优雅吗？对，要不然的话呢真的容易发生剐蹭，反而更耽误时间，是不是？所以提醒大家在年底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说完了注意行车安全这一件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我们的第二个途径，就是听听聊天室。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干嘛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快乐。好了，来说说2021年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还有期待2022年最让你快乐的事情又是什么。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西双版纳开通了高铁，哇，喜大普奔呢！西双版纳通高铁了。昆明到西双版纳最快是3小时24分。未来呢，泛亚铁路的开通，西双版纳呢将直达老挝、泰国，通往东南亚6国，也成为云南南部和东南亚铁路交通的枢纽站。西双版纳是一座充满色彩、洋溢着浪漫的风情之城。高铁开通便利，会让这座城市的旅游变得更加高效。一天的时间就能往返昆明之间，途经玉溪呀，还有普洱等站，又是一条绝美的云南火车旅游线路。据统计，西双版纳呢有佛寺550多座，佛塔150多座，堪称全国之最。佛塔、佛寺是西双版纳旅游不可错过的景观哦。西双版纳生活的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除了傣族的孔雀舞，还腰鼓舞，还有张哈调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傣族歌舞。另外呢，爱尼族的东巴叉、竹筒舞，布尼族的弹唱和基诺族的大鼓舞也是各具特色。来到这儿呢，一定要欣赏这些原生态的民族歌舞啊。再来说说西双版纳的美食吧，都在夜市哈。当夜幕降临，边品尝风味佳肴，边观赏景洪城的夜景，五颜六色的灯光会让人流连忘返。哎，如果有勇气，不妨吃吃虫宴，除了蚱蜢、蝎子，还有竹虫、蜜蜂的幼虫，哎，绝对会让你有一次

在2022年最让你快乐的事情，还是选择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相伴汽车音乐会呢？ 汽车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陪伴，不要说动作太慢，肌肉太酸， 随心的计划打算，勇敢勇敢，一起扫描微笑的入场券， 抬头呼吸蔚蓝，星星不会偶然，推开整片天花板，宇宙仿佛在指尖， 这一次要你跳舞旋转旋转，别担心节奏太快，时间太晚， 让所有烦恼负担靠边靠边，和我降落成我的放松点， 灯光点亮 All night， 欢笑如此开怀， 等到 Q 要大声喊，跳出呼吸一二三， Happy Happy Camp Happy Camp Yeah， 快来快来看 Saturday nightThe Yolo Moment to your quiet look and quiet look and Happy Happy Can Happy Can Yeah 准备准备好放放放你手等你等你来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只要快乐感快乐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Can La La La La La 快乐快乐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Can La La La La La 旋转旋转别担心节奏太快时间太晚 让所有烦恼负担靠边靠边和我撑不住我的放松点 灯光点亮 All night 幻想如此开怀等待 Q 要大声喊调整呼吸一二三 Happy Happy Can Happy Can Yeah 快来快来看 Saturday night 为你为你造神奇的游乐园我们只要快乐感快乐感 Happy Happy Can Happy Can Yeah 准备准备好放放放你手等你等你来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只要快乐感快乐感 只有善良土壤才能盛开快乐的花 乘着星星的白云 大大小小聚在一起我们同光彩这段光阴 Happy Happy Camp Happy Camp Yeah 快来快来看 Saturday Night 为你为你到神奇的游乐园我们只要快乐感快乐感 Happy Happy Camp Happy Camp Yeah 准备准备好放放放你手等你等你来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只要快乐感快乐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Can La La La La La 快乐快乐感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Can La La La La La 快乐快乐感 刚刚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2021年也就是今年7月推出的快乐感以 TFBOYS 师弟的名义时代少年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起初呢大多数人只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自己的人那么随着曝光率的不断增加团员的这个优秀表现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看到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积累了很多的人气他们的音色很干净这首作品也让快乐变得非常简单有的时候快乐真的很简单你要说幸福昨天我们说了幸福有几个维度啊是由快乐等等几个维度组成的所以说呢幸福感相比较快乐而言呢更加高层次更加不容易快乐就很简单是吧来喝一杯咖啡哦快乐快到这个周末了哈收到一份礼物然后再到下个周末新年又收到一份礼物快乐 一件什么什么的业绩哈，达到了，然后领导表扬了一句，哎，最近干得不错啊，快乐，就是这样，快乐是很容易这个产生这样的这个感觉的哈，快乐感很容易发生。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在某偶尔打开你的 radio 听到一首歌曲的时候，就像刚刚这首歌曲，可能你也会快乐，是在场面上的快乐感深深感染到你哈。好了，打开倾听聊天室，看看都谁来了哈。来，没来的咱点一下名，不羁之士没来，好了，下次不带他了。1840，今天你想到沙发稳稳坐着哈。之后是微小微，7789，生如夏花 ，Mr. 梁 ，Percy， 白衣神童，欢迎新朋友，还有雪孩子老朋友哈，1840，1774，欢迎新朋友，0091呀，欢迎新朋友，6281，欢迎，哎呀，好了好了，只好空白好先生。还有人在提醒我哈，今天冬至，欢乐咖啡时光说的冬至快乐，中午吃饺子哦。冬至哈，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冬至是24节气的第22个，太阳黄金达270度，日期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或者22号或者23号，今年是21号，就是今天哈。冬至是太阳直射点南行的极致。冬至这天，太阳光直射到南回归线，太阳光对北半球最为倾斜，太阳高度角最小，是北半球各地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也是太阳直射点北返的转折点，这天过后，它将走回头路，就说它的直射就开始往回走了哈。就是说，你简单理解，今天是这个白天最短的、黑夜最长的一天，今天熬完了。熬完了，对，熬过今天，白天就慢慢变长了，黑夜就慢慢变短了，太阳就走回头路了，不要有这么大的斜角了，慢慢慢慢慢就开始在咱们的头顶上了。太好了，掌声，我就喜欢白天，白天越长越好，晚上越短越好。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快乐的歌，梁静茹，快乐一整天。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心情放开一点。 一整天。 简单和直接让一切都新鲜快乐一整天，这是梁静茹在1999年即将迎来2000年的时候推出的专辑《一夜长大》当中的欢乐的歌曲《快乐一整天》。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关喆《快乐冰雪》。哇，即将迎来冬奥会哈，全民冰雪，一起快乐冰雪吧！掌声。关喆的嗓音当中透着一股韧劲和狂野，而这首《快乐冰雪》延续了他澎湃动力和扎实唱功，也是最佳体现的一首作品。全民一起快乐冰雪，滑冰去喽！ 找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要青春同路，仿佛是年轻最美好的情愫。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与冰雪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再寒冷的天气也抵挡不住我们的热情，我们都爱冰雪运动，共同助力2022冬奥会，加油中国健儿。好了，这几天到年末了，每天汽车音乐会都有一个关键词，都有一个主题，昨天是幸福，今天就是快乐，想快乐的事情，听快乐的歌。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了，怎么能少了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

别喜欢这一声喊哈，哎哎，提醒你注意，叮咛你一下哈，哎，听听听。汽车音乐会第二十段已经开始了，刚刚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也已经揭晓了，第20位的歌曲已经放送了，怎么样？有没有电到你？心电感应808是什么？想知道它是什么？你想要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只要你敢，它就是与你内心最相通的频率啊 ！FM 974，对啊，心电感应808的词曲部分由著名的音乐人携手张靓颖共同完成，编曲呢就是他的朋友 Jack 来亲自操刀，很硬的电音效果结合了 R&B House 等等这些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元素来编曲哈，也是引领华语流行乐坛新的舞曲风潮。琢磨不透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么就肆意迷茫，在音乐当中彻底的释放自己。这就是 Jalin 希望通过心电感应808传递给你的讯息，你 get 到了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 Jalin 心电感应808，汽车音乐会第20档，欢迎你。突然想起那首《北京欢迎你》。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闲话少说，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歌曲。倾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同步每一首歌曲啊，跟上跟上跟上我的节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We don't talk anymore.How to love you like me. Ther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And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王婉用中国风改编这首大家非常熟知的英文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几年之前一档节目当中看到他作为嘉宾，尽显了舞台的实力和魅力，每次改编都是完整的个人风格的展现哈，唱功很在线，编曲啊、服装啊、道具啊、舞台的设计都特别的用心。中国元素的加入绝对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创新代表之一。我看过这个舞台的表现啊，服装真的很赞，一直在手捏着一个裙角啊，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裙装，而是一个裤装，然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裙装的设计很特别，它尽显了莫文蔚的好身材，同时呢还有很多中国元素在里面，好像是丝绸的哈，有那种飘逸和灵动的感觉。莫文蔚在整个的舞蹈啊、编排啊、设计在演绎这首歌曲的作品当中啊，都是可圈可点，哎，真的很赞，建议你一定看一下舞台的表演啊，现场演唱的魅力。 We don't talk anymor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莫文蔚的中国风的翻唱，你满意吗？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无聊的清晨里，有着无聊的微风，等待着你的电话，给我小小感动。生活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其实它有着最神秘的变化。在浪漫的小路上，我们开心的追逐，因为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虚度。爱情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偶尔的心交换才会更灿烂。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在浪漫的小路上，我们开心的追逐。因为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虚度，爱情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偶尔的心交换才会更灿烂。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 一首一定可以不经意之间就感动到你的歌，李行亮亮亮。这首歌曲的 MV 说一下啊，歌曲不用说了，音乐不用说了， MV 的整体画面呢是童真又不失真，运用了导演单啸天大胆的尝试动画为背景， 么这在李行亮众多 MV 当中呢也是实属先例了啊。李行亮全程无实物表演，面对镜头毫不怯懦，丝毫不逊于专业演员哦。 MV 通过动画与人的欢乐的互动，呈现出李行亮真实的一天。凭借独特的嗓音也收获了无数粉丝支持的他，如今呢在音乐上的表达也是更加成熟和自如。他也是在将治愈而且暖心的音乐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份洒脱。有的时候这些音乐人吧，你就会觉得也好也不好。好在哪儿？好在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特点，他的音乐一出来就是独树一帜。你听，哎，这就是李行亮，哎，那个就是谁谁，那个就是许巍，那个就是朴树，对不对？但是也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创作特别容易遇到瓶颈，就是说自己的音乐就是已经自成一派了，就很难再去突破。可能别人一听前奏，哦，就是他，还好哈。哎，怎么还是他？哎呀，坏了，这个语气就真的坏了。想突破自己、改变自己，真的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好了，本周第十八位李行亮聊聊，继续攀升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四个姐妹淘聚会，在最近比较烦当中，唱的完全有别于原曲男人之间的共鸣，而是女生之间的打趣哈。好好来分享一下郑希怡、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最近比较烦，收录在2014年九月发行的《I'm Lucky Girl》这张专辑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来听听女人们的烦心事吧。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上班。却每天工作到很晚，喜欢电视剧也没法收看。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爱情不是想象的简单。现在只想要个肩膀，挡着大风雨撑起把雨伞。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结婚的礼物没一份特别喜欢。我的妈妈不厌其烦每天追赶。 You me， 什么时候生个 baby？ 哎呀，真心她很感。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长得不赖，怎么没有人喜欢？每一个真心的胸膛，也许是我注定要流浪。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觉得我的世界要做梦不难。把梦想实现很困难，努力加运气这个超难。 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放，现在的模样有点不习惯，却喜欢唱歌，有你们做好伙伴。人生太多比较，所以麻烦。现在每天只想回家吃饭。我的狗狗叫我快乐不难，脸要挂上微微笑的模样。没有什么天大遗憾，看着前方随风起帆，世界不会给你太多麻烦。某个神父说我成功很难，爱我是被公办十年时光。相爱不难，相处却不简单，喜欢出发，努力学习平凡。烦，比较烦，我比较烦，我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不要在意势力的眼光，专注在自己要走的方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人生这一段总有你们陪伴。姐妹的关心充满温暖，有宝宝一起煮饭。

应当说音乐确实是有奇效的，它能够把人的各种情绪放大哈。比如说你忧伤的时候呢，听一首疗伤歌，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听这首歌，他为什么离我而去。哎，你就失眠的时候听点助眠音乐，哎，不知不觉戴着耳机睡着了啊。你在想让自己快乐的时候呢，就来听听这样的歌曲，来自飞董的这首 Happy， 咱莫名其妙就跟着他就欢乐起来，就开始手舞足蹈哈。在周末的早晨哈，起床的时候，我的习惯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这个听音乐的神器哈，有个小音箱啊，音量呢就是正好不大不小哈，小音箱听得很舒服，不是那种很贵的音箱啊，但是音质是绝对不是，虽然不是 HiFi 的，但是绝对还是不错的。然后在这个某某神器上下载，然后连接音箱，蓝牙连接之后呢，就开始放音乐。周末的早晨，我一般都喜欢听这种就是慢热的歌曲，不是那种特别燥的啊，但是也绝对不是那种特别悠缓的，而是就是像刚刚这样的音乐，让自己就快乐起来。周末的好心情就这样开启了。好了，今天呢是2021年倒数第二周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快乐，就来说说盘点一下2021年让你快乐的事情，来展望一下2022年即将是最快乐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梦想吗？刚刚我们听到飞董的这首歌曲，也是加倍的放送快乐哈。这个就是某知名音响设备品牌旗下的胶囊喇叭，也忍不住让他的音乐欢乐加入其中。这个品牌邀请他来担当代言和电视广告，从2013年新年开始就持续在放送哈，在欧洲啊，还有在美国就放送这首 Happy Happy Happy， 给大家带来无限的快乐。这小黄儿的主题歌哈，其实这首歌曲的出处你可以去找一找哈。就当时呢，跳动了这个几个小黄人啊，这个 Happy Happy Happy 之后呢，被用作广告，你就会看到六个跳动的胶囊宝宝 Happy Happy Happy， 也是非常吸睛的。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呢，希望你快乐起来，快乐起来 ，Happy Happy 的胶囊宝宝 ，Happy Happy 的小黄人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欢乐的歌哈，还有哪些特别让你快乐起来的歌曲，也可以提供一下你的歌单哈。有朋友在说哈，不是冰姐说这个年底要送礼物的吗？那 CD 我其实歌曲都已经选好了，现在就是在收音阶段了。有谁觉得我推荐这首歌曲，特别想把我的这个推荐的语言收录在这张 CD 当中啊，也可以来自告奋勇私信我哈，然后我用特别的方式呢，把你的这个声音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做成我们汽车音乐会的特辑，就在年末哈，或者在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送给大家，然后特别精选的 CD。 对啊，我说了就一定会一诺千金啊，会兑现。还有人在说快乐的事情呢，就是吃，冬至嘛吃饺子。有人又说起了元宵，其实你说哈，中国是美食大国，那咱们这儿人各个菜系就不必说了，各个节气和时令，咱们吃的这些东西，你就让这个外国人去，让他们去惊讶吧。怎么中国人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对啊，你看从这个年初开始，正月15吃元宵，然后呢端午节吃粽子，然后呢再到8月15吃月饼啊，冬至嘛还要再配上点什么饺子，那还什么节要贴边哈，吃什么猪头肉啊，这还有什么，哎呀，这一年的各个不同的节气吃了不同的东西哈，真的是太有代表性了。你说到吃挺快乐的一件事情哈，当然还有青歌也会让我们快乐起来。 吃着冰淇淋。

talking to the birds and they're on my side. I know I'm happy now. Just like the dawn of a new day, just like the tip of a new wave. You know I'm happy now. I'm feeling happy now. Just like the sun over the hill. I say I won't, I say I will. I'm feeling happy now. You know I'm happy now. Another lesson learned in paradise. I let you trick me once, you won't fool me twice. You turn me on my head, but still I survive. The dawn of a new day, just like the tip of a new wave. You know I'm happy now. I'm feeling happy now. Just like the sun over the hill. You say I won't, I say I will. I'm feeling happy now. You know I'm happy now. Words, words. Words don't come for me. These words, words, words are here to stay. No, yeah, just like the dawn of a new day. The tip of a new wave. You know I'm happy now. I'm feeling happy now. Just like the sun over the hill. You say I won't, I say I will. I'm feeling happy now. You know I'm happy now. You know I'm happy now. You know I'm happy. Started anew, it's gonna get better. It's gonna get better. 又听到了 Will Young 的这首 Happy Now。听他的声音，你觉得好成熟，其实他年龄并不大。他是参加英国一档名为 Pop Idol 流行偶像的节目大获全胜脱颖而出的，从此红透全英啊！因为他不但有英俊的外表，更加有迷人的声线和扎实的唱功。哎呀，有型的额头，再加上那个深挖进去的蓝色的眼睛，哇，真的好迷人！你可以听他唱歌，然后再看看他的这个外形，就觉得这就是美哈、啊。哎，就是男子也可以有这种美哈、啊，你可以去欣赏，而且身材也是超级棒。Happy Now，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时段，花姐说过了，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接下来继续欢乐吧，带给你热情的沙漠，有请这回 play music 这回玩音乐的 Honey 李成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